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， 就是说 你去证明一个我们叫做普遍性的自然规律，即是事物之间的普遍性的关系，我们叫规律或者叫自然定律、Natural Laws， 那你做很多实验去做、但是理论上在科学上呢，你做一百次、一千次、一萬次，你都永遠冇可能係完全證實佢啱嘅，因為你點能夠擔保第一萬零一次佢可能會出到唔同嘅結果呢？係嘛？咁呢個就係我哋成日都講嘅，就係話天鵝係白色，於是你揾一隻嚟睇下，係喎白色，睇兩隻嚟睇下，係白色，三隻咁啊睇到三萬隻、三億隻都係啊，三千億隻都係三萬億隻，但你點知第三萬億之後嗰隻唔係？黑色咧，咁當然我哋世界上嘅天鵝都冇三萬億啦，全地球嘅天鵝都冇三萬億啊！我亂咁講嘅啫。但係佢嗰個 argument， 即係我講法就係話，其實你用呢一種咁樣嘅 induction 啊、，induction 就係你攞嗰啲例子啊嘛、你每多一個例子，你咪就係話我嗰個信念係咪更強啊？ 但係話佢揾到真理啊，只不過話信念暫時未被推翻。 冇錯，冇錯，可以咁講。所以咧，即係呢個咪就係上次都講過就羅素嗰只雞啊嘛，啊就係話後嚟變咗火雞嗰只啦，係嘛？即係佢每一次嚟嗰個人嚟喂佢食喂食嘢嚇，就攞走只蛋，咁佢就覺得呢個就係宇宙嘅不變嘅規律啦，係嘛？咁佢每多一日咧，佢嘅信念更強，每多日信念更強，直到佢嗰個人捉咗佢嘅腳。係嘛？變成台上面嘅美食嚇，或者一個大火雞咁樣啊。咁所以咧，其實早喺即係好似十八世紀咧，即係英國哲學家休謔啦 Hume 咧，佢已經提出咗呢個歸納法咧，佢係本身有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嘅。嗰個嚴重嘅問題就係點咧？就係你點樣證明歸納法係啱嘅咧？咁佢諗來諗去咧，佢就提出一樣嘢，佢話你只能夠用歸納法嚟證明翻歸納法，就係因為我哋過去。咁多年嚇，咁多人通過實踐都覺得歸納法係啱嘅，咁所以咧我哋就覺得即係於是歸納法就係啱啦咁。咁但係個問題呢、這個咧喺個邏輯上我哋就會即係好明顯覺得有問題，呢種叫咩循環論證，叫做 circular argument， 或者我哋叫 begging the question 啦，係嘛？我叫你證明歸納法係啱喎，原來你又用翻歸納法嚟證明佢。係嘛？咁就唔使證明啦。咁所以呢樣嘢咧係好頭痛嘅，即係喺我哋所謂知識論啊 epistemology 入面係好頭痛嘅。我記得我大學三年班嗰陣時咧，我就喺 Hong Kong U 咧就收咗一個都話唯一嘅喺陸幼堂上堂嘅啊，即係張愛玲可能都喺嗰度上過堂啦嘅課程，就係科學哲學 philosophy of science 啊。其實我考大考嗰陣時咧，就係、其中一條問題就問呢樣嘢，就係、嗰個 the problem of induction。咁羅素咧，其實喺佢嗰啲著作入面咧，都好早已經提出過呢個 problem of induction、其實係即係講傾極都傾唔完嘅呢樣嘢。好啦，咁但係咧，我就講嗱，又或者我翻少少講演繹邏輯先啦，好、有趣嘅，即係你講因果，而家我哋講因果論。演繹邏輯，譬如我咁講啊 ，Thomas 啊，若 A 則 B， 咁呢個係即係我覺得呢個命題啱啦，你接受呢個命題啦。好啦，然後另一個命題，我就話亦都係成立嘅，就係若 B 則 C。所以。你的結論就是話，因此若 A 則 C， 係嘛嗱？若 A 則 B 嘛，即係有 A 就一定有 B，有 B 就一定有 C。所以而家我話有 A 就一定有 C， 你話係咪啱啊？ 啱啊。 係啦，但係嗰個奇怪就係話，即係有時呢啲咁嘅嘢咧，我哋叫 necessary truth，即係話係必然地真嘅。必然地真，或者當然有時我哋叫 logical truth 啦、但我都講 logic 其實係演繹歸納啦。但有啲人咧將佢狹義咧，其實 logic 就係淨係演繹，即係歸納法就唔算係邏輯嘅。其實歸納法就當咗係證據嗰邊嚇，呢、這個好有趣啊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話 logical truth 或者我哋呢個咧係 necessary truth，但係呢個 necessary truth 咧，你又可以話其實冇帶嚟新嘅知識喎。有人講過啦，但係我亦都問一個問題就係話，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啊，喂，我哋可唔可以想像有任何嘅情況？若 A 則 C 是不啱的呢，甚至誇張的說，我們可不可以想像上帝令到若 A 則 C 是不啱的呢、這個很有趣、就是說如果有 A 就一定有 B， 如果有 B 就一定有 C， 現在有 A 了，可不可能沒有 C 呢、如果你說原來是不可能的，咁我话上帝可唔可以令到佢可能即系 牧師呢？咁即係講真，其實講嚟講去就係上帝可唔可以違反邏輯啫嘛？ 嗯， 咁梗係可以啦。如果佢唔能夠違反邏輯，就唔叫上帝啦，係嘛？咁所以，但我哋想象唔到咯，因為我哋凡人啊嘛，係嘛？我記得我十八歲嗰陣時寫嗰篇文章，就係講其實我都係聽翻嚟嘅啫。我嗰陣時睇書睇翻嚟嘅啫，梗係自己冇咁叻啦。但係我就後嚟登咗喺1975年嘅《黃隱嘅校刊》《黃龍報》嘛，入面就係神者個概念的分析。我就入面問咗個問題，但後嚟隔咗好多年，我先知原來李天命啊。中文大學嗰個哲學系教授咧，喺佢嗰本《思考的藝術》，哇，好出名，好暢銷啦，都唔知道幾十版啦，係嘛？《思考的藝術》入面有提過同一個問題，但係講真，其實係遲過我好多年嘅。咁但係唔係我叻過佢，其實大家都係睇第二啲嘅來源嘅啫，就係話神可唔可以做一個石頭重到自己都搬唔起啊嘛？係嘛？咁呢個係人都知啦，即係好多人小學生都知啦。因為如果佢能夠做到嗰個石頭咧，咁佢起碼呢個世界上有一樣嘢佢做唔到，佢就搬唔起個石頭。但如果佢唔能夠做嗰個石頭咧，咁更加差啦，係嘛？咁佢就有一樣嘢做唔到，就做唔到嗰個石頭。咁即係無論呢個問題嘅答案係是抑或否嘅話咧，其實上帝都唔係全能嘅。即係全能呢個概念本身咧就係自相矛盾嘅 ，self contradictory 嘅。咁但係你試下用呢個問題嚟問所有嘅即係天主教徒、基督徒咧，佢哋會唔會因此而放棄個宗教咧？一定會啊！你10000個都唔會有一個。系嘛？因为信仰是非理性噶嘛，系嘛？系讲信德噶啫嘛。而且佢一个就话，切，你而家用理性嚟分析啫嘛。 咩因信称义啊？ 啊，嗰、那个系啦，嗰个另一样回事。因信称义即系话咧，其实你喺世上做几多善行咧，系唔会令你上天堂嘅。即系话咧，但系你信就会啦，信先会上天堂嘅。咁所以当然呢样嘢好敏感啦。如果你同佢拗，不过冇人拗啦。我拗咗几十年就嚟一个甲子啦，系冇结果嘅。即系话孔子系咪落地狱咧？孟子是不是落地獄呢？一定落啦，因為他沒有信到上帝嘛，是吧？即是最有德行的人在世間上、啊、都要落地獄的，如果 他最後沒有信到，是吧？那就無謂爭論了，這件事，即是失感情的，說真的，如果你有些好朋友 是信徒呢，你就無謂跟他爭論，因為以我痛苦的經驗呢、只會失感情，沒有了個朋友而已，即是他是信就信的了，即這些就叫非理性嘛、但對於他來說，非理性是一樣好東西，就叫信德。當然我們平時說非理性呢，就是壞東西，但係對於佢哋嚟講，非理性就係好東西，嚇係咁。當然咧，佢哋任何有啲嘢嚟去證明到佢嘅宗教上面好多嘅教義啊，或者佢哋嗰個即係你話聖經入面講嘅嘢咧，佢又會擁抱嘅、哦。咁呢啲咪叫做輸打贏要咯？呢啲咪選擇性係啦，就叫輸打贏要啦。即係有任何嘅證據係幫到佢嘅，佢就話好啊，呢個證據係嘛？但係有任何證據係違反佢嘅，佢就話：，扯證據 唔到，睇唔到。 係咁啊！佢話、上帝嗰係超乎任何嘅證據邏輯㗎啦，連邏輯都可以超越啦，係嘛？咁呢個好有趣啦。咁呢個就已經係超越咗我哋講你個理性嘅問題啦嚇。好啦，咁咧，但係我哋講翻咧，其實我哋講因果係因為之前講大數據啊。咁啊，大數據講下講下就講到相關啦，係嘛？亦都講過一樣嘢咧，其實好有趣嘅喺科學嘅層面。我哋話相關。同因果要好小心。我哋上次咪舉咗個例子嘅，就相關唔一定等於因果。相關可以係反映到因果關係，但係亦都可以唔係因果關係。咁但係呢個係科學嘅層面，但係哲學嘅層面咧又好有趣喎。因為哲學嘅層面，即係根據我哋頭先所討論嘅，冷縮熱漲也好，乜乜也好咧，其實任何嘅，就算萬有引力定律啊乜都好咧，其實任何嘅呢啲自然定律，你話佢係有因果關係啦。但是最後來說呢，在一個很深刻、很根本的層次呢，其實都是相關的嘛，是吧？你即是說永遠呢，就有 A 就一定有 B，是吧？冷就一定縮，熱就一定是漲，那就是有 A 一定有 B 而已嘛，是吧？ A 就是冷，是吧？ B 就是縮，那冷就一定縮，就有 A 一定有 B 咯。那你只不過就是說你做過好了那些相關，那些相關是很強很強的，這樣而已嘛，是吧？ 就是先後次序。 嗱，系冇错啊，冇错，系你可以咁讲。嗱，即系你呢一个咧，你可以话喺呢一个嘅做实验啊，或者即系我哋实践嘅时期咧，即系好似系有一个先后嘅次序。咁但系其实先后嘅次序咧，就都唔会去违反佢嗰个相关嘅关系嘅，系嘛？即系我讲佢嗰个 之前讲个 time and variance 系 time and variance 咧，你就即系讲。相對論入面嗰、那個 宇稱嗰套， 宇稱就唔同啦。宇稱咧就係講左右對稱嘅。你如果講嗰個 invariance 咧，我哋叫 CPT invariance 咧，就係叫做charge parity 同埋 time。time invariance 嘅意思其實就係話咧，其實個倒彎轉都一樣嘅。 咁倒翻轉一樣咧，就即係話原來喺好多根本嘅物理定律入面咧，原來你所有嘅 formula 將個 t 變成做 negative t 咧，係完全係 work 嘅。即係我講你將嗰樣嘢倒轉嚟播，即係將嗰套電影倒轉嚟播咧，係得。譬如一個台波就係啦，譬如我哋打 billiard 咁樣樣，咁嗰個咧就係我哋叫 time invariance。但係你譬如一打爛只雞蛋，咁你會覺得好似唔係嘅， 逆商 嚇。咁呢個咧就係同個 entropy 有關啦。一陣間其實我都會講到嘅，係嘛？咁但係咧，即係頭先我講咧，就你喺哲學上嚟講咧，你講真所有嘢你都係最後嗰個 induction 嚟嘅啫嘛。是一個 induction， 咁你 induction 嚟講咧，其實都係一個嘅相關嘅關係，係一個 correlation 嚟嘅，佢即係係一個你可以話係一個好強嘅相關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但係咧就我哋上次咧亦都講過一樣嘢咧，其實就係嗰個第一因嘅問題啦。咁第一因咧其實牛頓嗰陣時都有提嘅，佢叫第一推動啊嘛。第一推動佢即係話，譬如咧，佢研究天體力學、萬有引力。咁啊，萬有引力嘅時期咧，就所有嘅行星原來即係環繞太陽咧，就係佢係因為有萬有引力關係，咁佢又即係研究埋嗰條方程式啦，係嘛？就係、是、等於嗰、那個即係M 一 M 二，然後 over r square 咁啦嚇。咁嗰個常數就係大草 G 就係個萬有引力常數啦，咁樣樣。咁但係咧，其實佢都有提到嘅，就係話冇錯，我哋係唔需要咧不斷有啲天使喺度推動我哋喐嘅。即是说萬有引力只要它一動了的時期它就永恆地動了，不需要不斷有天使推著地球啊環繞太陽的。但是個問題最先那一下是怎麼來的呢？這個就叫第一推動那個東西。其實牛頓他本身都是一個天 主教徒， 是的，就是一個教徒來的，是吧？所以呢他都會是最後我相信即應該是有個第一推動，這個第一推動就是上帝啦，或者我們叫第一因啦，這樣，是吧？但是呢我亦都講過，其實亦都係同一篇文章，就係、是、神者嘅概念的分析嗰度，我亦都講過啦，就係話，喂，有神論咧，就有兩個假設，一就係宇宙不可以自由，而神可以自由，甚至仲有第三個啊，講你話 corollary 都好啦，就係話而上帝就創造宇宙，或者宇宙係上帝創造嘅。咁我話，喂，你信一套咁複雜嘅理論，我不如信宇宙可以自由。咪仲簡單得多係嘛？咁但係講真，你又用呢套嘢嚟同啲教徒講咧，又係冇意思嘅嚇，佢又唔會信你嘅，無謂咧，即係失感情啦，我都話啦，係嘛？好啦，咁但係咧，關於宇宙可以自由咧，呢度係咁要講兩句啦，因為我哋今晚又唔係講宇宙學啊嚇。其實近年嚟咧，近呢幾十年咧，即係佢哋研究即係宇宙學嗰啲咧，尤其是即係同粒子物理學結合啦，或者從嗰啲所謂最理論嘅物理學結合，其實一早已經提出所謂宇宙可以創生於無。呢樣嘢啊 ，Stephen Hawking 咧，即係佢1984年嗰本暢銷書啦嚇，即係《A Brief History of Time》咧，時間簡史咧，其實都已經係最先提出呢個口號噶啦。個口號就係咩咧？就係 The universe is the ultimate free lunch， 係嘛？我哋話呢個世界係冇免費午餐嘅。咁啊 ，Stephen Hawking 就話唔止冇免費午餐啦，唔止係有免費午餐，而且成個宇宙就係一頓。免費午餐啊！咁呢個好有趣啊！咁你休息一陣，翻嚟再探討呢個問題。